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异能人都是随机觉醒的，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规律，和基因无关，初步检测也不具备传染性和遗传性。异能人的外貌和身体形态也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唯一的区别是异能人在使用异能时，血液中的某 A 类球蛋白数量会以一个可怖的数量远超常人。这也意味着这种变异症候群无法预防，无法预测，谁都可能成为异能人。次年，各国的异能人类管理法出炉，只是这个名字就引起了异能人的第一波抗议。而在明确了管理法内中的内容后，更是在异能人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异能人类管理法第一条，所有觉醒异能者不能违反现行所有法律，包括宪法、刑法、航空法等等。第二条，异能者必须前往有关机构提交自己拥有的详细的异能信息以及全部的个人信息，包括上下三代人的信息，每个异能者都会拥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库。自提交信息之日起，每年必须定时前来更新信息。当局已建立了完善的天网设备，制作了一大批难以破坏的钛合金项圈和脚环，能够实时监控异能人的一举一动。项圈内侧有微型的注射器，注射液的浓度能麻翻一头水牛，方便能对作奸犯科的异能人随时进行麻醉。第三条，异能人不能破坏项圈。第四条，异能人不能使用特殊手段对项圈进行任何形式的阻挡。第五条，异能人离开本地前往外地，需要向本地部门申请通行许可证。这只是前五条的内容而已啊。在这项议案还在商讨阶段时，由某国议员 A 提出，要在项圈上注明异能人的姓名、年龄与家庭地址，给正常人类最大程度的安心。一名觉醒了异能的议员 B 马上提出异议： 你说的正常人类，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我们也是人类。 是啊，所以我称呼你们异常人类，正与异只是一个中性词而已。 这样的文字游戏没有意义，正与异后还有一个常字，这样的命名方式是赤裸裸的歧视。我们除了有异能之外，有着正常人类的情感与情绪，立法不能剥夺我们正常生活的权益，我们不能被当作犯人对待。 歧视？如果我们放弃对你们的制约，你们的精神权益会得到权益，谁又能来保障我们的人身权益？你能保证你自己不去犯罪，可你能去保证别人吗？异能人像是持枪者，还是隐形之枪？我们只有同样持好枪，才能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议员 B 站起身来，扫了一眼议员 A 面前的水杯，欲言又止一番后，他皱眉道： 爱德华先生，希望你以后最好不要变成异常人类。 议员 A 不以为然，冷笑道： 哼，如果有那一天，我会立刻自杀。 下一秒，议员 A 眼前的水杯突然爆炸，热水与碎片四溅，烫得议员 A 惊呼不已。在一片混乱中，议员 B 整一整领带，低头离席。议员 A 的怒骂声从身后传来： 看看，你们看看，这就是异能人，这就是不加约束后他们会做出的事情。 议员 B 头也不回转身离开。 一名做场内服务的后勤人员跟了出来，亦步亦趋地尾随着他。议员必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一眼，直入主题道： 你能操纵水？ 后勤人员有些局促。 是，贝利先生，您是怎么？ 议员 B 点了点自己的右眼睑下侧。 我能看到别人是如何使用异能的。我看到爱德华的水杯变红了。 爱德华太可恶了，我只想给他一个教训。 议员 B 叹息一声，转身离开。他走出议会大厅，瓦蓝清透的天空中残余着飞机划过时留下的白痕。入目的一切都是无比和平静美的景象。他贪恋地望着眼前的景象，一手抬起抚摸着自己的眼睛，自言自语： 这就是自由要付出的代价吗？ 有等候的记者发现了他，举着摄像机快步冲来。运转的摄像机中完整记录了他沉默着挖出自己双眼的景象。在某国异能议员献出双眼的抗议之下，本国总算没有通过议员 A 的提案，但是异能者所有的信息都被登记在了项圈内部。经过授权的单位可以购买扫描仪，扫描异能者脖子上的项圈，查看其有无犯罪信息。商店挂出了禁止异能者入内的标志，因为异能人有可能会削去商品上的磁条，有可能会隐身，会悬浮，肆意偷盗。异能人是一个大头外星人的模样，上面打了个鲜红的叉，放在禁止宠物入内的狗形图标之下格外醒目。古老的宵禁制度经过商讨后被再度启动，一到晚上九点，街面上便是空荡一片。有异能人游行抗议的宣传单被风卷起，上下翻飞，宛如纸钱。异能人变成了一种主流的社会现象，乃至社会焦虑。拥有力量的异能人，有想要主宰一切的，认为异能人才是人类进化的方向；有想要安稳度日的，想要争取更多的生存权益，或是在夹缝中勉强求存。更有一心帮着人类维持秩序的执法者，希望异能人这一群体不要因为个别不良分子而整体受到歧视。至于人，态度就更加分异。有些人疯狂地向往异能人，觉得炫酷。有关部门发放的可以抑制 A 类球蛋白的生成的药丸被他们倒入水沟。有些人惴惴不安，认为自己有可能随时转化为异能人，所以一边吃药一边呼吁为异能人争取权益。有人是恐异能人派，坚决抵制异能人的存在，认为力量是恶滋生的源泉，以至于患上了吃药焦虑症。恐异能人派最常提出的例子是那第一个被发现的异能人，高中生罗守一，在三年后成为了抢劫银行的帮凶。面对镜头，罗守一早没了当初的青涩，他张狂道：你们关不住我，我能看到你们的一切。异能者的公开犯罪率节节攀升后，有人甚至呼吁处死隐瞒自己能力拒不上报的异能人，理由是异能人一直在不断觉醒，如果他们隐瞒自己的身份，隐藏在人群之中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事实是隐瞒者慎重。用抗议者的话来说，我们不是狗。社会的确是在呼吁保护异能人的权利，不错，但是谁愿意冒着风险雇佣异能人呢？谁愿意与异能人缔结婚姻？不仅每年都要去录一次繁荣的信息，就连后代都被纳入观察计划之中。谁愿意蒙受歧视，戴上项圈，从此任何行动都要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哪怕弯腰系个鞋带都要蒙受其他人警惕的目光呢？世界上犯罪者无数，正常人犯罪比率远大于异能人，为什么异能人就要被假定为犯人呢？ 更何况有的异能者觉醒的异能根本就不会对旁人造成伤害，又凭什么要遭受一刀切的待遇？各个国家对待隐瞒自己异能者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比较宽容，积极呼吁保护异能人隐私，有的国家甚至会主动欢迎异能人来本土定居，上报各自的异能，为国家从事专业的工作，并解决婚姻问题。但这些终归是少数。有的国家竭力反对异能人的存在，对那些肯戴上项圈的异能人还算好，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戴上项圈的，采取极端铁血的政策，驱逐囚禁，乃至将他们当作游戏和娱乐的对象，并声称隐瞒者没有人权。而大多数国家明面上说不支持不反对，实际上也在暗暗支持反对过。原主就生活在一个极力反对异能人存在的国家，那他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呢？只是因为在某天他觉醒了一个非常无关紧要的技能，因此隐瞒了自己的异能者身份，以免戴上项圈。他觉得四周的空气有了重量，而且布满了雾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连体育测试的1000米的及格线都没能跑进。